个鞭子两重奏，红丝军装两身光，那接着做把你倒走，一路风路飞，千般离不归人走，王子良言快不见。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我是我也是失了你，王爷娘子来关心，这不是那不是，真正是难忘我娘娘事，我到底不是蓬莱仙家子，今在你难猜娘子心不是，

宽宽脚比短，我猜 Cheese。 娘子来，我现在心上，怕只怕小青儿狠下心肠，这叫我 去幸福，在满金山。 风在过墙梦初醒，仙凡匹配从古语，虚仙的韶华三观啊，你是月亮温存灵山间，总算娘子是灵所变，生故生结女才俊，是灵所变，我与你海枯石烂不变， 再请听董珂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天朝神经飘飘，心中事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维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鸟丝，裤子你把不完全将，翻天我烦恼。 Cheese。